证。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有媒体报道称，马自达将会在10月开幕的东京车展上发布全新的 RX9 车型，这款车型有望在2019年上市。马自达 RX9 将会借鉴 RX 无人概念车的设计，这款车型在动力方面将会搭载马自达最新的转子发动机，据悉这款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将会超过400马力。另外，该车的整车重量将会介于1300千克至1350千克之间。据报道，之所以在本届车展上发布 RX9， 完全是为了纪念转子发动机5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日前，玛莎拉蒂新款吉布利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92.4万元起。新车在外观造型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动力方面继续沿用 3.0T 发动机。新款吉布利的前脸经过了全新的设计，尤其是前进气格栅的造型相比老款车型的尺寸有所增大，而且对竖条的横幅进行了缩减，同时还增加了碳纤维的前唇。此外，新车的前大灯组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并引入了 LED 光源。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跟大家继续带来非试不可。原因挺简单，因为最近试的车太多了，排不下了，所以跟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汇报一下。当然，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好像这个 DS 全系试驾，也拉了一个微信群，跟大家讨论的还比较热烈。很多人对于 DS 的车型我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专门拉出来做了一档节目，就是 DS 的全系试驾非试不可之特辑，占了爱车帮帮忙的时间。解释完了 啊，说吧， 我来说， 是吧？ 因为这个活动是我去参加的嘛。 不知道这个除了发红包之外，确实大家好像对 DS 的这个关注度还挺高。 就我看有好多人在群里边问， 有人直接就问是 DS6 是吧？ 对。大家的几个问题，一是价格， 问这车的一个整体的试驾感受。 嗯 啊，基本上围绕这两点是比较多的。 嗯， 对。 那 DS 全系车型现在目前我们能在市场上买到的也就是那几款吧， 四款。 DS 四 S， 对 ，DS 四 S，DS 五 LS，LS DS 六 ，DS 六， DS 五 ，DS 五 ，DS 五， 嗯，因为 DS 七还没有上市，它要到明年四月份。 是有， 还到明年四月份。 对 对，我记得还有一款小车进口的 DS 三，那个已经 DS 三其实是我很喜欢那台， 那是买不到的，没有了已经。 在其实，在就是 我在车展上 本土的时候。在 DS3 的这种销量上跟其实跟 Mini 啊甲壳虫啊是可以分庭抗礼的。 我当年瘦的时候去做了一下，嗯，可圈可点，刚刚好，现在坐进去恐怕要局促一点，但是那台敞篷的小车真的很别致。 对， 当然今天不说这个，还说那几款车。 对，跟大家说一下，这次他们举办的全系试驾会，拿出来的车都是马上要上市的新车， 就还没有上市， 就上市 马上要上市了。 那咱们可以简单说是一八款了。 对，一八款的，它是进行了诸多方面的一个配置升级。 哦， 哎，不是说是全新的换代车型，就是配置升级。 那 DS 有官方讲说这个升级是要不加价的，是吗？ 对，就是肯定是价格维持到原来的这个水平， 至少是维持，是吧？ 对对对， 没准还会往下。 那也有可能，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 公布预售价了吗？ 这个不用预售价，就是应该是我跟大家讲几点，哪块升级了，它的动力没变， 嗯， 这是没变的。剩下的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安全主被动安全系统， 嗯， 它里面有一个统称叫 ADAS 的那种系统， 对 PSA 一直 在 用这个。 然后它的里边像这个跟车的 ACC， 嗯哼， 然后还有限速的识别， 嗯， 还有一个。那叫预碰撞，就类似于我们之前说其他品牌的那套系统， 嗯， 预碰撞，然后帮助你这个驾驶员来 是给你刹停， 辅助制动这种的，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种娱乐呀，还有舒适性的配置， 嗯， 整体是这些刚才说到这四款车型， 嗯， 全部的升级，所以说。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感觉到 DS 离开我们的视线稍微那么久远了一点，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它有什么声音了。这次回来之后，那个词怎么读来？是重装上阵，对吧？应该说是，还是重装， 就两个音 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它经过了全面的升级，然后拿出来给大家。 你也可以是重装上阵，就重加了很多重量级的配置。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从何说起呢？从那美丽的。山山水水说起吧，先告诉我们去哪儿。 四台车都开到了。 四台车里边，唯一这次没摸到的是 DS 五 LS。 哎 呀，三厢车， 我期待的后排座椅通风啊。 为什么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它是进行了两次换乘，因为四台车两次换乘，所以说只能是开到三辆车。到最后在拍照片的时候，手里是那台 DS 四 S。 哦， 哎，所以 DS 五 LS 被其他媒体开走了，就已经不知道去向了。但是里面的内饰啊，还有动力是没变，它只是在车型结构上，它是一个三厢车嘛。 嗯，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那个车的驾驶起来的那个感觉，应该跟其他的像 DS 四和 DS 六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嗯， 而且这次试驾会厂家安排的全部都是 1.6T 的发动机。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 哎， 这其实挺好的， 就没有拿出它的 1.8T 给我。 就是它其实让你试的这个车型的价格，我相信也是一八款。 对， 他们在卖的时候可能会是那个主力价格区间的这么一个几个车型。 嗯，对，所以这个车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跟同车还有一个媒体，他的反馈，他主要是负责来做，因为他当时不能开车， 所以他只要负责摸， 哎，他来感受里面的氛围，这个气息啊、味道啊，过坎儿的时候他颠不颠？哎，他是来这方面，所以我觉得 他是个男孩子， 女孩子，女孩子， 哦，那比较挑剔的应该。 他根据他跟他的聊天，确实是这样。 那就这样啊，我们分为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是你试驾那三台车的感受，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女孩子究竟跟你说了什么。 好啊，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稍后给大家带来 DS 的全系试驾感受。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忍不住什么 会善莫，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头顶雪花，泡温泉，探秘金黄的白桦林，在热带风情的海岸边饮茶。 购人保旅行险，营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 钟情椰风海岸的慵懒脚印，也留恋大隐闹市的烟雨江南，更偏爱点燃好奇心的未知旅程。 购人保旅行险，营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详询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 大牌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 DS 全系试驾特辑。我刚才说的山好水好，你们去哪儿？ 深圳，因为 DS 工厂在深圳嘛。 是景区是吗？ 就是厂区的大梅沙。 大梅沙， 大梅沙 厂区的、 不是，就是它的那个试驾路线。 大梅沙， 大梅沙，对， 漂亮吗？ 还可以，其实那天真的很热。 路面情况怎么样？ 路面还好，还 OK。车辆不是很多、 那就是你们等于试驾了，我看有场地试驾， 对， 然后公路试驾， 对， 还有那个 就是两部分，自由试驾跟场地试驾， 我还有一个非铺装路面试驾，那 OK， 对啊，就是 三辆车， 我就按照顺序来说， 好， 出发的时候开的是 DS 五，这个也是全系 DS 全系里面开过吗？ 没开过，还不能坐过，车展还不能让人车里坐坐，你还让不让人活了啊？ 他的这个座椅。我跟同车的那位小女生，她我们俩的感觉都是稍微有点硬，因为这次的车全是从工厂直接下线就拿过来的。就可能是不是新车太过新了，就是可能坐垫稍显得有点硬。 就是支撑物还没有被坐开， 没有那种完全说是像特别炫乎一下陷进去那感觉，这个可能还稍微好稍微弱一点啊。 跟这个日产的这样的大沙发可能 对， 坐起来第一感官是不一样的，是吧？ 这个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配置 ，DS 只有 DS 五上面有，就是它在车道偏离的这个是车道偏离这个控制。它在车道偏离的时候，我们一般其他品牌的车型是通过方向盘震动来提醒你，对吧？你知道它是怎么提醒你的吗？ 它拿座椅 的，你偏到左边，你这个左边的这个座椅它会 还分区震动。 对，如果你从右边这个线压出去了，它右边这个座椅震两下。 那要是两边一块震， 不可能。那你因为它这个，你怎么可能两边一起震？ 所以挺有趣的这个。 对，这个就是。你联想到当时我在开嘛，因为他不能开，他感受不到，他就问我，他说：“哎，这个是为什么会这种设计？”我说：“这可能就是是不是法系这么一个 更直观一些。” 对，就是这种。 那姑娘拿的是什么牌子的包？我问一下。 这个我没有看到 啊，就我想问他，他对这个车内皮啊，对后一段才是他。对不起啊，那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觉得车内的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因为新车嘛。 其实我刚才就是想说嘛。这个 DS 的 NVA 是吧，整套的这套系统控制的、对，还有一个车内的空气就是质量的这套控制、 AQS, 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就这么新的车， 你里边就几乎闻不到它的这种皮子啊，或者那种味道。 其实重点在什么呀？我觉得如果说一个新车啊，就是你有没有味道，你放在阴凉处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你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尤其是关着窗， 你关上窗户， 对，暴晒了，比如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你再打开内循环， 再打开这个门，它可能会有一些 对 味道出现、 然后那天你们天气就挺热的， 真的挺热的，嗯，所以说整个车内的静音呀、还有空气质量都很 OK， 大家在里面坐着没有任何这种、 那 DS5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DS5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一个 四块天窗吗？ 外观。 哦，外观， 我觉得是外观更吸引我。 哦，我以为是冲着王凯去的呢。 那个红城之前走的时候，我们在一直讨论它上面头顶的那个按键也搞清楚了，那个是 HUD 的一个开关和调节。 对，因为它 DS5 最帅的是 就是它这个你 飞机座舱式的这种感觉， 飞机驾驶室那样， 确实是这样， 很炫酷， 按键很多， 对，很炫酷，确实是这样。就是整个的我，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外观是最吸引我的。 这么多按键车的多里边，我唯独现在还能留下一台车就是 DS5， 因为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太漂亮了， 而且它的小按键弄得比较细致。 啊， 就是有这个该镀铬的地方给你装一个镀铬， 对，跟其他品牌那种按键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看起来 这是但 格调很高， 对，但这、 是 这是我心目中的一台正经八百的法国车， 就是你再繁琐，相对来讲也得去认识这样的车型。 然后第二台车开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点 DS5 啊， 那个这里面稍微有一点不足，我认为真的是当时车里面还有一个厂家的人 啊， 他们也是接受这一点的，就是前排的这个储物空间确实是太少了， 就是全给按键了是吗？ 真的是太少了，就我们的手机啊一些小东西确实没地儿放。 DS5 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还 小。 我其实挺期待在改款的，我期待它的方向盘能稍微再 小一点， 再小一点 啊， 然后其他的 用上标志在 308S 上的那个小方向盘。 就起码我觉得可以小一点，然后另外就中控台这一部分，现在不是一堆按钮吗？直接可以一块大屏幕全都解决了。 但是我觉得啊，这反过来，我觉得如果说让 PSA 不做按钮去做屏幕， 很难， 不是他们的调调。 但有一点啊，我觉得可以把 DS 钥匙升级为那块表 ，DS 5那块设计是有一块 对，上面是一个手表，下面是启动按键。 我跟老车在讨论的时候，我说这里边就应该是一把钥匙，然后上车了插在那儿，啪一推，车辆启动，然后停车的时候一按，啪弹出来拿走，车辆关闭。然后这块表还可以直接插在这个手袋，就是这边有个表带，啪，这就是一块表。是不是？ 其实将来这样的设备会很多。 哎， 就是所谓的智能穿戴跟你的这个车联系到一起。 对， 你像有了手机的 APP， 对， 有了这个智能钥匙，甚至现在有的车型不是给你配那个叫什么智能手环吗？ 对， 那个北京现代那个瑞纳还是悦纳啊？就是、 以后再加个语音识别，哎 ，DS 把车给我量一下。是的，老大。 基本上，将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就是你开车会更加简单一些。 聊的有点多了，那个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还有两款车，我估计那姑娘还能说上吧，今天 能。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试不可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DS 的试驾报告。 第二台车呢是 DS6 了，这就已经到了场地。 都你说， 我们在场地体验的 DS6 的话，主要是体验它的三个功能。第一个是 ACC 的这种自适应巡航。第二个是它的一个道路限速提醒。 道路限速提醒， 对，就是它 车辆识别那个限速， 对，它前面风挡上有个摄像头，它会通过路牌这个限速的提醒你，然后头就是在仪表盘上有一个显示。当你 比如说限速40、 嗯、 你是50、 嗯、 或者45，它会滴滴滴的提醒你。 哎，它不会识别错吗？还是就只会 识别 那个限速牌？ 它不会识别错，但是它有一个反应时间。比如说因为区段的限速它不同，比如说城区是60、 嗯、 那你到高速可能就变成80或100了、 嗯、 这个时候你要给它一个反应时间，它没有那么快、 嗯、 就是我们人眼看的那么快。 明白 对、嗯、你给它稍微一个反应时间，它就马上能够换过来。 就是这个功能只限于这个白底儿黄， 对，红 白底儿红圈带、 嗯、对 带黑字儿的这样的， 对对对，嗯， 这样的 是这样的、 嗯、 然后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碰撞 防， 就是帮助你辅助刹车的这个功能、 嗯， 是这个。我们在场地主要是体试驾体验的是到 DS6 的这三个功能。 嗯， 通过一圈这个试驾感受下来，它还是就是刚才说 ACC 啊跟车这个，还有这个道路限速提醒这个都是非常好用的。 嗯， 预碰撞的这个其实大家不要过分的依赖它，因为这个东西不论 是 在 DS 上 辅助系统对吧， 不论是在 DS 品牌，你就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我们都试过都知道、 嗯、 你开的再快的话，它那个东西它可能到那时候都反应不过来，它只能是一个辅助。所以说这个东西当然有是比没有强，因为在规定的速度以下，因为场地我们记得当时是30公里以下，25，这个时候它能够很好的识别到前方那个。 哎，那它启动的这个就是启动的标准还挺低。 啊、对，它是从我记得是从起步就开始，一直能到140公里，都这一整个一个很宽泛的范围内都可以启动，就在工作。 因为有的这种所谓的什么刹车辅助啊，或者 ACC 自适应巡航，它基本上是40公里以上，才给你判定你的这个系统、 啊。对，那个也是 ACC 一般会高一些。 对对 啊、嗯，但是就是刹停这个可能会低 、嗯。对， 我觉得这个只要是灵敏的话。这不妨是咱们自己提高咱们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有的时候你万一就是咱们国内的路况啊，不是太，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是在你低速的时候， 它只能识别车吗？ 人和车辆前面，只要你是这样，因为当时做测试的时候是一个假人立在那儿， 嗯 啊，是用假人来做测试的， 嗯， 就说他这个人和车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在低速的时候，你是可以很好的用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喜欢 开车别走神吧， 边开车边玩手机。那这个时候，你前面如果是特别慢的话，前面有障碍物，它会提醒你，然后甚至帮你刹停。 嗯，还有现在有的时候也有突如其来的，像自行车什么的， 对，突然窜出的一个。 所以这个就跟老车说的一样了，就是不要太相信这样的系统。就是咱们不是说这样系统并不好，但是你作为一个驾驶员来讲的话，至少咱们现在还没有所谓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么一个法规出现，对吧？你不管出什么事儿，都是你驾驶员的责任。 对，所以就是就像郭德纲先生说那句话，枯藤老树昏鸦啊，前方什么大妈啊，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车多啊注意安全。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第三台车经过换乘之后呢，就是来到最后一个，就是 DS4S， 两厢车， 这是一个新的， 我开过。 然后这个 DS4S 这次试驾的呢，它是一个 DS Performance 运动版， 我没开过， 是经过全新的一个 Performance Line， 对、 啊， 全新的配套件升级。 哦， 对，我有看， 比如说黑 李明雪女士在发的一个照片， 比如说黑色的轮毂， 嗯哼。 这个 红色座椅， 阿尔肯塔拉的那个红座椅， 嗯，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饰条的一个装饰， 嗯、 还有独有的这个 DS Performance Land 的一个 logo 的标， 嗯， 整个车我觉得是非常的动感。 我看好像是 DS4S，它里边多了一个这个像水晶的那个。 你提到这个是对，你看到那个是中控的一个开关， 哦， 开关键。由传统的那种咱说的按键变成了这种像钻石一样的这么一个旋钮，对对，那种滚动的这种，对，很漂亮。DS6 和 DS4S 还有 DS5LS 它的在内饰上面的这个布局， 嗯， 以及它的一些按键分布就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OK，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到最后的这个 DS4S 上面，它的内饰真的是我在三台车开起来的感觉 ，DS4S 是最舒服的，可能跟它的座椅有关系。它用的是那种运动座椅，它的包裹性和支撑性是非常好的。 嗯 啊，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油门其实动力上表现输出是差不多的，但就是给你的这个整体感觉，它的方向盘我感觉是比 DS5 要轻了一些。 嗯， 所以说整个这种驾驶起来的感觉还是它是最让我觉得最舒适的。 OK， 那简单说说吧，那姑娘其实对于 DS 的车是怎么评价 的？因为在车上面她是 DS5 嘛，她一直坐，她感觉她在后排坐着嘛，她在后排，我问她，我说你觉得空间怎么样？她说，我说头部空间，她说头部空间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压抑，因为她四块天窗嘛， 嗯， 她可能这个 DS5 的独特设计让她觉得稍微有一点，但我说你可以尝试把天窗那块打开，就那个遮阳帘给他往后缩一下，他打开之后觉得也还可以。我说腿部空间，他说腿部空间其实也还可以。他因为身材不是那么高大，是属于相对于娇小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坐进去他说 OK 哦。 一般女孩子坐车不会嫌空间小。 我想问姑娘，对于这个 DS 整个里边的品控和做工有没有评价？ 没有任何问题，他觉得很 OK。他觉得尤其是他那个，他也问到上面头顶那几块按键是做具体做什么的，他觉得这个设计很新颖。 你跟他说这是弹射的，你说话声音小一点要不然会弹出去。 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在动力方面表现还有加速隔音这方面都很 OK， 我们在车内听歌啊交谈都完全没有问题。 OK，其实今天老车讲 DS 全系试驾应该也没有讲的特别的详细，在这儿呢也是等于说把大概的一个行程跟大家讲了一下，包括整体感受。如果您关于 DS 的车辆有后续的问题，包括想觉得哪一款值得购买的话，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也期待下次和大家相见，明天见喽，拜拜 拜 拜 拜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哎呦，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腊猫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